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别紧张。 岳定堂的声音也适时响起，他正弯腰去看堆在地窖里的坛子。这样的坛子有很多，堆积在地窖中各个角落和中央空地，一个叠着一个，像小山似的。手电筒照过的地方，他们可以看见坛子与坛子中间流出弯弯绕绕的小道供人行走，这是为了方便拿取腌菜，否则若是堆在一起，就不方便分开区别日期和新鲜与否。林叔突然咦了一声，沈仁杰的心就跟着往上狠狠一提，他现在已经有点草木皆兵的意思了。下一刻他就知道自己虚惊一场，因为林叔蹲在角落看他前面的坛子，并没有什么神神鬼鬼出现。碍于岳定堂在，沈仁杰没敢骂人，但也禁不住对着林叔的后背狠狠给了一个白眼。白眼还没翻完，林叔转过头来，沈仁杰又吓了一跳，但他很快意识到林叔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表情，因为这里太黑了。 你们过来看。 林叔招手，沈仁杰半信半疑走过去。他还以为自己会看见十足惊悚的画面，譬如断手断脚，或者坛子里流出血来，然而并没有。林叔让他们看的坛子被压在最下面，跟别处没有什么不同。 坛子周围的痕迹，还有坛子本身。 没等沈仁杰发问，林叔就主动给出了答案。 这个坛子太干净了，手一摸上去几乎没有灰尘，跟旁边的明显不一样。 林叔用手电筒晃晃压在他上面的坛子。 这上面几个坛子还有手印，说明有人搬动过。来，先把上面的坛子搬开吧。 老沈，你去帮忙。 好。 沈仁杰任命地走过去，把坛子一个一个搬开。林叔得以拿出最下面的那个，他把上面的纸戳破。 没有风泥？ 没有风泥，就意味着里面装的不是腌菜，而且他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，这里面的腌菜味道并不重，甚至可以说淡得近乎没有，只有潮湿冰冷的尘土气息。这就说明，起码最近几个月，甚至再往前，阿兰很可能已经没有做腌菜了。至于他在这个地窖里做什么，是否早已发现了密库的入口，正是他们这次探寻的目的之一。林叔拿起坛子摇了摇，叮铃当啷，很多零碎的东西在里面晃动。沈仁杰心头一动，暗道，莫非是金银财宝？林叔直接把坛子推倒敲碎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。手电筒一照，沈仁杰愣住，全是女人的化妆品，口红、雪花膏、胭脂、眼影，牌子有国产也有舶来品，但全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，就连三个大男人也能认得出里头的香奈儿和丹琪。但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化妆品每一件都价格不菲，阿兰买一两件也许还可以，这里起码有几十上百件，样样崭新，大部分没有拆封过。他就算花光半辈子积蓄，那也买不起啊，他哪来的钱？又或者是谁送给他的？是洪小光吗？他以这种手段骗取阿兰的芳心，又脚踏两只船去追求杜玉宁。洪小光是不是早就得知密库的存在，所以才处心积虑接近这两个女人？杜玉宁手上的钥匙可能也早就被他拿走了。除了化妆品，坛子里还有几封书信。林叔原本没认出这些是书信，因为他们都被折叠起来卷成圆筒状塞进小盒子里。打开外包装印着雪花膏的盒子，这些信纸才掉落下来。林叔没看两行就知道了，这些都是情书，基本都是摘抄外国诗人的情诗，莎士比亚就占了大部分，确切地说还是洪晓光写给阿兰的情诗，因为上面的字迹 跟他们在洪小光临时住所里发现的一模一样。 那个女佣穿的不识字吗？ 应该是，但你看信封背面，她认得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在背面临摹洪小光的字迹，一遍又一遍地写那个蓝字。 我光知道美色误人，原来不单是女人对男人，连男人也可以用美男计把一个女人迷成这样的。 信纸上那些情诗段落与段落之间衔接的并不好，可以看出抄写情诗的人没什么功底，仅仅是生搬硬套，又或许对方根本就没有在阿兰身上用心思，认为他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。但不识字的阿兰仍旧将这些书信妥善珍藏，放在他认为根本没有人能发现的秘密花园里。从这些书信上反反复复的折痕来看，他必然在有空的时候拿出来反复欣赏默读，稍解对秘密情人的思念。另外一边，老管家惊叫骤起，短促慌张，毫无准备，在短短一声之后又戛然而止，结束得非常突然。沈仁杰犹豫半秒，约定堂已经抢在前面急奔过去，他只好跟上。三人循声奔至老管家刚才出声的地方，却见老管家已经躺在地上，脑袋上像被什么东西重击过，血水顺着脑门流得七道八叉。沈仁杰赶忙将手电筒四下照去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 什么人？ 林叔突然喊道，拔出枪转身追去。就在刚才，沈仁杰的手电筒随意晃动之际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，正好把他们身后一脚的影子给照了出来。但林叔发现了，他出声只是为了引起两名同伴的注意，毕竟仓促之间唯一的选择就是追上去。黑影反应极快，一边跑一边把坛子推倒，哗啦啦摔了一地碎片。后面追上去的林叔闪避不开，脚直接踩上碎片，还往前滑了一下，要不是岳定堂从后面拽住他，估计他直接脸朝地倒插碎片了。 别让他跑了！ 林叔疼得龇牙咧嘴，不是因为鞋底太薄被扎穿，而是他刚才膝盖着地正好砸在碎片上面，现在应该已经流血了。 岳先生，你们快来看！ 沈仁杰在前方喊道。两人赶过去时，只见碎了一地的坛子旁边砖石被撬起来，露出了下面一个乌黑黑的入口。沈仁杰正站在那里犹犹豫豫，不敢下去。 这是地下密库，不是说需要钥匙吗？ 我方才听到下面有动静，应该是还有一道门。 两人说话之际，林叔已经弯腰进入，岳定堂根本拉都来不及拉。 林叔， 林叔刚刚钻下去，就看见他刚才一直追逐的那道黑影闪身没入铁门后边。林叔毫不犹豫追上去，他有种强烈的感觉，自己的脚步已经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不管凶手是洪小光亦或另有其人，今晚也许就能彻底见分晓。老管家的话给林叔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在他想象里，地下密库估计藏着半屋子黄金，自己闯进去之后看见的，就算不是闪瞎眼的金灿灿，也可能是一个又一个的箱子。但这会儿林叔懵了，在他面前是一堵墙，刚才要不是他及时刹住脚步，现在脑袋已经撞上去了。饶是如此，这堵墙和他的鼻尖也仅有不到半米的距离，墙高直接顶到天花板，一条缝隙不到半个手掌，即使攀上去也无法看见墙那头。两边各有一条狭长通道，通向同样黑暗的彼方。老管家昏死过去，他们已经没有带路人了，只能自己探索。几秒功夫，岳定堂和沈仁杰追过来了，他们也看见了这堵墙，林叔没有给他们傻眼的时间。 一人一边追， 他当先往左，岳定堂毫不犹豫跟在后面，沈仁杰慢了半步，只能往另外一头跑。如果有后悔药，沈仁杰现在都恨不得买上十罐给自己吞下。他在脑海里拼命扇自己巴掌， 让你逞强，让你抱大腿，今天晚上要是把小命打在这里，看你去哪里抱大腿。 沈仁杰终于跑到通道尽头，绕过那堵墙，又是一扇铁门， 但铁门已经打开了。沈仁杰拿手电筒晃了晃，似乎是个房间。奇怪的是，只隔着几道墙，他却没有听见岳定堂他们的脚步声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沈仁杰深吸了一口气，硬着头皮走进去。下一秒，他的脑门上多了一把枪。 别动。 林叔跟岳定堂发现的这个所谓的地下密库，其实是由一个一个小房间组成的。房间与房间之间是狭窄的通道，七弯八拐，如同迷宫。每个房间都堆着一些杂物和几个箱子。林叔进了其中一个，打开箱子，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黄金，而是衣服。各式各样的礼服，有旗袍，也有西洋的裙子。拎起来抖一抖，裙子上的珍珠和亮片在微光下光滑闪烁，可以想象女子穿上它在水晶灯下旋转又是如何华丽曼妙。 这是杜玉宁的？ 不是她的。杜玉宁的个头比较高一些，这几条裙子她穿不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阿兰的。看来阿兰已经知道这里的存在，她被杀十有八九也是因为知道的太多。 话音未落，枪声响起，而且就在他们不远处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